是忧郁前行，哪怕四季人风飘零，怎样遇见你会不会是你，怎样的相遇定格美丽，有些遗憾无需写满惋惜，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怎样遇见你会不会是你，怎样的相遇定格美丽，有些遗憾无需写满惋惜，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 欢迎回到主播的朋友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说实话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是录播，我觉得今天我这个采访体验也是非常的奇妙。我现在呢在北京朝外 SOHO 的一家剑道馆里，我对话的是这家剑道馆的馆长陈思聪，陈馆长，欢迎陈馆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陈思聪，我是北京证件馆的馆长。 嗯，那这个说实话今天来采陈馆长的时候呢，我还挺忐忑的，因为我想这个传说中的武道馆长或者是剑道馆长让我想到了脑海当中非常的中二，想到了各种各样神奇的人物，霍元甲啊这种啊。然后陈馆长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剑道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对于剑道还不是很了解，那请陈馆长先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剑道是什么。 啊，剑道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竞技化的一种体育运动，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武术。所以 剑道是武术还是竞技化的体育运动？ 对，因为它有它的传统的一面，也有现代竞技的一面。所以它还是挺特别的。 相较 于其他的运动， 像拳击，或者是中国的传统武术。 并不是。如果说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话，它的竞技化是比较像什么拳击啊、空手道啊这种的对打的这种比赛，因为它的比赛也是属于两个人的对抗。然后但是要说传统的一面，它又和中国的一些武术也是有点相似，因为剑道是需要练习套路的。 它是有一定之规，有这个应该有这个剑路和套路在的。 对，就是说我们平时会有这种穿户具的对练对打。 穿户具的对练和对打。 对，这个是可以比赛的。 我觉得大家这个脑子里啊，可能还没有一个具象的印象，对于这个剑道。其实我今天来到了剑道馆以后，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剑道馆非常的漂亮，木地板，然后每个人的护具都非常的专业，和我们传统中想象的那种打拳击的那种棉护具不一样。都非常的有讲究。那这个请陈馆长来跟大家具象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剑道都需要什么装备。 是这样的，最基础的就肯定是剑道服。当然虽然我们平时就是比如说自己在家练习，倒也不是必要非得穿着剑道服。只要方便运动的衣服就行，但是来道馆练习基本上大家都会穿着剑道服。剑道服和普通的衣服的区别是除了样式啊，是剑道服的样式之外，它的材质一定是会耐磨耐拉扯。然后又比较不会走光。但是又不会影响到我们活动的这种款式。 那这个剑道服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其实大家可能脑子里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样子啊，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或者微博搜索一下这个剑道服 是 什么样子的。 就是大家在电影里面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武士穿的这种衣服。渐渐的演变会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剑道服。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练剑道就一定会穿着道服。然后如果我们练习的是套路，就是前面说到的这些没有对抗性的练习的话，就只要穿道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 不需要穿护具了。 对，如果我们要练习的是要对练，就穿护具的对打。或者是比赛的练习，这种就一定要穿上护具。穿上护具的话就包括头盔，然后胸甲，然后那个护锤，就是锤其实是护裆部地方的，然后还有两个甲手，这个是剑，对， 甲的手， 甲是盔甲的甲，甲手，对，然后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会拿竹剑，是用竹剑去练习的。 那这个既然说到了剑道，那就是两个字儿组成，一个是剑，一个是道。那就挺请陈馆长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把剑。就是我看所有人都在用竹剑，那其实真正的剑道肯定都是我们说真 的 就是金属的剑，然后能不能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把竹剑？ 其实是这样的，虽然这个剑道叫剑道，但实际上它那个我们练习的这个东西的原型是刀。它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看到电视上那种就是直的那种双刃剑，那个其实 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武士刀吗？ 类似那种吧。因为这些东西你要说它是武士刀也是有一点点可能太偏日本化了，但实际上剑道这个词最早也是中国的，这 最早起源于中国。 对，是最早是中国的那个吴越春秋这部书里面提到了 剑道 这两 个字。 然后相应的在剑道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中国慢慢传到日本的，就是最早唐刀啊，然后包括一些招式啊，其实毕竟中国的历史悠久嘛，文化也是博大精深，所以当然后来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日本就会就是现在其实一提起剑道来都会认为是日本的，而且确实是日本的选手打得特别的好。 这个剑道相当于是源于中国但是兴于日本。 对，这个是为什么它叫剑道，因为它的这个起源就是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剑，是刀。所以我们虽然手里拿的这个叫竹剑，但实际上也可以叫它竹刀。它是四片竹子组成的。四片竹子之中有一片竹子代表着刀刃。然后刀背的那片竹子会有一根剑弦， 就稍微厚一点儿。 不是会厚，就是会有那个一根线，尼龙的吧，好像尼龙的线。 大家把它当做是 对，把它刀背，然后它对面的那片竹子是刀刃。我们在做穿护具练习的时候也好，比赛对打的时候也好，一定要用刀刃的这一片竹子去做打击，才算有效打击。对，如果用侧面的竹子或者是剑弦那面，就是代表刀背那面的竹子打中，也不会算得分。 那刚才聊的是这把剑，然后我们说大家以为的剑其实不是剑，而是一把刀啊。 对， 那我们聊完了剑，该聊聊道了。其实所有的武术也好，传统武术也好，比如说我们想大家老年人练的太极拳也好啊，其实都暗含了一些传统的哲学。那这个剑道它里面暗含的哲学是什么？这个道到底是什么？ 这个其实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看法，但是一般来说，剑道之所以是剑道，它和其他的运动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混淆的击剑，有的人会问， 是 击剑馆吗？ 是的， 是 剑道馆。 它的区别主要在于剑道是比较注重传统的礼节，礼仪规范，就是这些它甚至是放在就是剑道技术之上的一个东西。就你可以打剑打得不够好，这个可以慢慢的去进步，但是只要你认真去做，你一定不会做错剑道的出剑和收剑的行礼和老师行礼，像道场的行礼，这些一定不会做错。如果做错了的话，将会受到老师严厉的批评，因为这个不像是那些难学的技术，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如果要是放弃了这些礼仪，那就练习的就不是剑道，这是最起码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尊师重道的这样一个心情，要一直是尊重老师，然后尊重我们的对手，要尊重我们练习用的竹剑护具和我们使用的道场，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练习的。 这就是道，然后可能每个人心里的道还有略微的差别，这些是道的最根本。 对，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剑道，它既然说是一个竞技性的运动，然后我们聊一聊它这个整个的规则吧。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请李雷哥来过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李雷哥来的时候也跟大家疯狂的安利了一下剑道啊。我发现这个回来以后，我就开始看这个剑道比赛的视频，或者是剑道的一些短视频。我发现大家在比赛当中只有一剑，可能是因为我看的是集锦啊，是两个人互相试探，然后最后击出一剑，然后呢击中了以后，那个击中的那个人撒腿就跑。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的规则？或者请陈馆长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既然它叫竞技性的规则，能不能来大家说一说？ 您看到的这些有可能因为是集锦，所以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就是剑道比赛那种，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打击。像是您说的那个撒腿就跑，我们管那个叫残心。其实 残心， 对， 哇，这么好听的名字。 对，那个其实不是逃跑，那个其实恰恰相反，是我还是很精力充沛，我要注意力很集中，准备着下一场打击的心，我还在，才会有残心。打完以后就停下来，就没有了这个气势的打击，就算打到也不算是有效打击，就是没有残心的打击不算有效打击。 什么叫没有残心？就是我打完了以后， 哎，我打完以后啊，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也没有反声，然后没有继续就是往前冲的这个气势，甚至我的剑可能都已经不再可以随时打击的状态下了，我这个人已经不再可以随时进行打击，或者是注意力集中在对手的身上，整个卸掉了这个气势的话，就不算有效打击，刚刚进行的这个打击就不算有效打击。 哦，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拳击比赛？拳击比赛我这一下打击，我击中了哪个部位，然后我可以得多少分，或者像击剑比赛是有这样的规则的，我打到了头我是击多少分。 哦， 是按算点算分， 这个、 不是这样的， 正 正是吗？ 相反，就是剑道的比赛，大部分的比赛都是三本胜负。三本其实就是所谓是，就算一共是三分，三局两胜的意思。然后并不是说打点计分这种。 这三本就相当于是一共出三剑，然后谁击中了谁就。 不是，就可能我们会出很多剑。 哦，可能会出很多剑。 对，好几分钟之内，可能真的打了很多，也有可能会有的打到了对方的头或者是手，打到了，但是不代表打到了就得分。所以真正的剑道的一本要求是比较高的，从一开始的这个两个人对峙，其实我们管这个叫攻。如果你要有攻的这个过程，而不是在那乱打。如果你觉得这个你的攻有效了，有效果了，或者是对方露出了破绽，而你恰恰又是准备好的状态下，你可以做出一个充沛的一个打击。对，然后打击的时候要用剑上面的有效打击的位置，就是刚才我讲的，然后打到我们护具上的几个有效打击的位置，打得准，然后又有一定的力度，同时要有契合，就是要有喊声。这个叫气垫体一致啊。这个是气垫体一致的打击，然后最后还要有充分的残心。这些要求都达到了 才能算一分。 对， 这叫获得一本吗？ 对， 其实就是也就是可能就是这一下让大家就是得到一分或者得到一本。 对，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除了练剑道，我也练空手道，我也练踢拳。他们的区别在于，徒手的打击你可能打得再准也很难一击就致命。但是如果手里换成的是刀，就只要是充沛的一个打击，可能一击就会有效果。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区别。像我练的空手道是极真空手道，它和这个完全就不一样，它会进行很多很多次的打击，会进行这个累积的这个对对方进行这个身体打击，累积的效果，可能到最后会有一击会把对方 KO。这个时候你就赢了。但是剑道不是，有的时候你乱打，打一百下没有一下有效打击都不算。有效打击才算嘛，对吧？ 是的。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忍耐着不出这个剑。 对，我发现大家都是在来回试探。 对，是我的机会的时候，可能这三分钟之内我只出一剑，我得分了。然后对面人出了一百件都是无效的打击，那一样也是出一件的人会赢。 就是挨打挨得多的那个人不一定会输，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这个我发现这个剑道里面，大家在两个人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蓄力，蓄住这一剑，然后两个人互相试探，然后最后就出这一剑。所以说我看到的好多比赛都是这样。那没有这种我们传说中想象的，你这个两个人比剑，我们在电视剧里和武侠小说里看的两个人乒乒乓乓互相格挡，然后最后可能会滑到或者是打到，就是中间是有格挡这个存在的吗？ 其实是有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水平稍微高一些的比赛之中，像这种来回的，怎么说，我做打击格挡这种来回的回合就是越多，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空手道也是有格挡，格挡完了以后再去找到空当，然后再去做进攻。 剑道是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 有的时候这个来回的打击和格挡之中，其实谁也没有打到谁。 嗯嗯嗯，是的。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做出了有效的打击，而且做了残心， 嗯， 而且非常的就是各方面做得很好， 嗯， 那也是会得分的，就不是说一定是在两个人静止，然后啊忍耐打，这样的也可以得分， 也可以得分的， 对。然后在那种互相可能都打得很多的情况下，有一个有效打击了， 嗯， 做完整了， 嗯， 也会得分。所以这个剑道的打击和得分，它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的。 嗯， 啊， 那这个我们老说这个所有的体育运动，无论是拳击或者是这个武术，还是空手道也好，这种武术类的运动，其实它最根源上有的时候和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关系。 嗯， 然后还有一定的技巧性。但是您要知道，就是3岁的孩子，他怎么也可能打不过这个18岁的这个人。嗯，剑道上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是那种身体素质特别好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训练最重要，还是技巧的训练最重要？在这个剑道上 都重要。 嗯， 是这样的。剑道其实是我接触的运动里面为数不多的不太挑这个个人这个身体素质的，甭管他是力量啊也好，柔韧性也好，然后身高， 嗯，是的， 啊， 嗯， 腿长，就是虽然这些会给你的剑道练习加分，或者是给你的这个优势更多一点， 是的， 但是呢，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像有些比如说徒手的这种打击，体重可能差20斤， 嗯， 就没法打了。 是的，没错，不然为什么要分公斤级嘛？ 是的， 嗯， 但是在剑道之中不是，不光不是，男生女生也可以混着打，他的比赛。 那这个就会涉及到不公平吗？或者嗯， 在国内男女混打的比赛比较少，但是在欧洲其实人口比较少的国家，练习剑道的人口就更少，所以其实他们经常会有的国家是男生女生是混着打比赛的，他们不分男女。 哦， 啊，虽然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男，就是同样水平的女生和男生，肯定女生是占劣势的。 是的， 但是不像是那些有的运动，男女是根本完全没法一起打的。 嗯， 就是你要一起打了就很，就是 这不是欺负人吗？ 对，就不是说这种感觉，因为我见了太多厉害的女生可以完虐男生， 哇， 啊，甚至有厉害的小朋友可以去完虐成年人， 嗯， 都有这样的情况。 哇，这个很酷， 啊， 但是呢，刚才陈馆长刚才跟我们介绍的当中啊，跟我说了一下，说这个有一些高水平的比赛， 嗯， 就是这个剑道的水平是怎么来衡量的呢？是像跆拳道一样，这个有白带、红带、黄带、黑带，还是有一个你们自己的衡量的等级的标准？ 啊，剑道是也有考级和考段。 哦， 啊，因为您刚才提到的跆拳道也好，然后空手道也好，他们其实也是有 考 级和考 段。考级和考 段 的，是的。 他们的腰带就代表着不同的级位。 段位，对。 级位。 那我怎么能看出来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剑道高手呢？ 嗯，从着装是看不出来的。 哦， 这个也 是外表 都 是完全一样的 区别。对，像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空手道的黑带， 嗯， 你系腰带出来，别人就哦，这个人， 这个人我要离他远一点， 对吧？但是剑道其实高手也好啊，然后初学者也好，他们的从穿着上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啊，但是呢，只要你一挥剑， 嗯， 做一下打击，像有经验的练习者就能看出来，哦，这个人不简单，或者是这个人一看就是高段位的。就能看得出来， 就因为我看剑道里面会有很多高，也没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因为刚才您说了这个也不是很挑人嘛， 嗯， 然后他没有很多这种特别高难度的一般正常人做不了的动作， 嗯， 但是像跆拳道啊或者空手道，其实他有一些这种一般人你没有经过十几年的练习或者你的身体素质不够，你是做不出来这种动作的， 嗯， 这个那你怎么通过这一剑能看出来这个人的水平高下呢？ 嗯，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像经常练习的，练习的最多的就是打面，面就是打头。 哦，打面，嗯， 对， 打面部，嗯， 哦，不管是穿着护具打到人，还是自己空击这个面的这个动作， 嗯， 这是剑道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动作， 嗯， 一个挥剑的动作。嗯，像初学者做，和比如说初段、二段的人做，和再往上五段、六段，甚至最高8段的人， 嗯， 你去看他们的动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是有的人虽然段位一样， 嗯， 但是是选手型的和不是选手型的人做出来的动作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嗯， 啊，就是从 力量也好，速度也好，包括步幅的大小， 嗯嗯， 然后你的剑稳定的程度，你的身体稳定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嗯， 虽然前面我说，它不是很挑人的身体素质， 嗯， 但是呢，你身体素质好的人去做这些动作，当然容易做得更好， 是的。 比如说核心力量强， 是的， 你的上下肢的连接就会做起来更流畅，这个动作，或者你的手臂的肌肉强，你挥剑会快，你腿的肌肉强，你做的脚步会大会快，这些都是这都是一种因素，影响因素在里面。 哦，那这个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剑道馆里面大家的地板。是木地板，然后呢，这个刚才我在来采访陈馆长的时候，李雷哥也在这儿进行练习，他刚跟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说这个木地板下面是空的，需要震足，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这个震足？就不光上面要挥剑，然后下面还要震足，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 啊。剑道一般我们是光着脚练习的，所以一定是木地板。然后刚才提到的就是空的，是因为有震足。如果要是实心的地板，你的脚要踏下去震地板这一下，脚会疼。然后，震足其实 是为了力量更好的。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打剑，虽然看起来啊一直在挥剑， 是的， 对吧？就觉得 大家觉得这是个上半身的动作， 对，实际上不是的。包括一些其他的球类运动，像网球什么的，这些看起来要挥拍，对吧？ 是的， 感觉啊手臂应该很强，但其实很多很多运动，我们看起来是上肢的，其实都是腰和腰以下的。 力从地起嘛。 就是我们的这个胳膊的力量、腿的力量是要靠我们的腹部和腰部核心的力量去连接的。如果我们同样的手上的一个打击没有震足的情况下，就单去做这个动作，单去做手上的动作，和有震足，而且是气剑体一致，气剑体就是气，就是气息，喊声，然后剑是挥剑的动作，体呢就是这个身体到位的动作，气剑体一致的动作，会比单单的去挥这个剑或者气剑体不一致的动作要力量大很多。就是因为你可以借得上你的身体的力量，其实单独手臂的肌肉就那么多，但如果你能用上你的腰、你的腹部、你的腿，去挥这一剑，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速度和那个力量都会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刚才说的气剑体一致，刚才我们说了剑，说了体，那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喊声，大家喊声都不一样，这个有规定吗？ 没有，只要没有什么侮辱性的语言就可以。 就是只要就是为了把自己胸中的或者是腹里的这口气喊出来。 气和其实是 会有呼吸的练习吗？ 会，一定会有的。像我们平时比如说练基本动作的时候，比如我打面或者是打手，都会去喊，就是比如说我打面就喊闷，然后打手部就是喊口胎，然后打腹部就喊兜。 这个是要告诉别人我要打你哪儿了吗？ 也不是，因为平时练习的时候你其实啊，如果非不要这么喊，你就喊牙牙牙也可以。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你把声音只要这个气放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三个是日语的词是吗？ 是日文的发音。 那刚才说了这些以后，那我想问问考级，我们刚才说的是高水平，然后后来就说到了这个气剑体一致啊。那这个考级它是怎么考的？是怎么来判断你的水平到了？就刚才您说了，可能同等段位的人，他俩挥剑都完全的不一样。那怎么能判断这两个人是同等段位，或者是有没有一个固定的考级？我们想象中的考级可能都是音乐的考级，比如说我可以弹这个曲子 啊， 然后你可以过这个等级。那这个剑道的考级是按什么评定标准呢？ 就是大家统一参加考试。 那这个考试的内容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好，一般来说我们在入段之前都会先考级，就是 这个您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剑道一共分几段几级。 好，剑道是从一到八 啊，一共 是越来越往上考， 一共是八级， 八段 啊，八段， 对， 啊， 八段，然后九段和十段就是不能通过考试，不能仅通过考试达到了，会有一些特殊的贡献才会达到，这个我们就先不去说。然后说到八段的考试啊，就是大概是日本最难的考试之一了。 就是所有的考试都要去日本去考的是吗？中国是没有这个， 并不是，应该是现在是从六段开始的考试就一定要在日本考 哦， 越往上越难考，八段考试的通过率非常非常非常低，就可能上千个人里面会通过几个，可能都没有这么多。 哇，那这个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 像段位的考试就是会有穿上护具的这种对答，然后也会有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套路，就是剑道行的考试。剑道行里面就是用木刀做的，就不是用竹剑了，木刀的形状就和真的刀就是比较相似 了、 对，但是这个就木刀做就不会真的打到人身上啊，就是套路，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套路武术， 对， 自己的表演， 对，它这个包括长刀的剑道型和短刀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有点想象不到，就是会有笔试 啊， 对， 这个笔试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各种各样的内容，会考察，就是从初段到八段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高深，主要是考察你对剑道的理解有没 有 到位。 这 有 点像我们这个哲学的答题， 差不多吧，都是要写个小作文感觉。 那这个刚才说了套路和这个笔试，笔试很有意思啊，这大概是多长的笔试？或者是有选择题、单选题、多选题的这种吗？ 基本上就是 只给一个题目， 主观的答题。 那这个评定标准就非常的主观。刚才说了这个，那剑道这个套路的评定其实就有点主观，他打得好不好看、到不到位，或者裁判喜不喜欢，这是不是就有点主观？ 会有一些主观因素在里面，但是基本上好的套路，一些评判的标准是差不多的。 我很想知道这个套路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类似广播体操，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对， 还是 规定好的动作， 你可以去组合啊，是都是规定好的 动作 啊，这个叫套路。 对， 然后呢，我们说到最刺激的那个，其实大家最关心和最刺激的肯定是对打。那这个对打是不是像武林高手那种，只要我打赢了，我就是这个段位的了？ 不是的，首先你考试的原因不是说是去比赛，说我要达到我要赢，考试主要是让考官看一看你的水平 哦， 看一看你有没有这个段位的水平。像考官一般也都是高段位的人，他们说白了就是他们也不傻，他们也练了这么多年的剑道，有些人可能他没有赢，但是他的水平在那儿呢，会有一些别的因素，有可能是对面的人打得太好了，也有可能是对面的人打得太差了，会故意的去破坏掉对方，或者是会有很多的客观的因素导致他打得到打不到。但是真正的你动作好与不好，你找时机找得对与不对，就是包括你平时练习的态度，老师不是说通过你的打击是看不出来，这是不可能的，肯定能看得出来的。所以不是说我打到就能过，打不到就过不了。有的人可能噼里啪啦一顿打好的打好多，然后像这种的就要分情况，比如说特别高段位的考试，你打特别多，比如说你打100下，你就中了5下，你不如那种你就打5下，我打 中 了一次 中了5下、打中了一次， 对，就是是给老师一种感觉，就是你通过比如说他要考4段或者考5段，那肯定不像考1段2段似的，我只要有气势然后就够，不是，你要有一定的自己的风格，也要比较稳重，越往高段位就要越要稳重。然后你可能打了20个，打中了10个，但是姿势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看，就是噼里啪啦乱打，那也不会得过。但是有可能你的对手只出手了5次，他是很认真的思考过每一下，都是充分的去进行了攻之后的打击。虽然他可能只打中了1-2下，打中的没有10下的多，对吧？但是这个打中1-2下的人，可能会比对面的那个打中10下的人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我发现这个陈馆长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提攻，就是这个剑道里面好像攻的特别多，但是守的特别少。 其实尤其是在 或者躲闪或者防守格挡，我觉得这种动作是不是稍微少了？ 怎么说呢，一般来说比赛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就是真的比赛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躲闪歪头啊，或者是防守的动作，但是在平时的练习的时候要 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如果我平时练习的时候很害怕，比赛的时候肯定不愿意被打到，因为大家都是要赢， 是的， 其他的都是先不要说我的水平，你的水平再高你输掉了也没有用啊， 嗯、 对吧、 嗯嗯嗯、 所以练习的时候心情肯定不可以像比赛的时候害怕被打到， 嗯 啊，如果有了害怕被人打到的心情，自己就不能很好的去练习和提升了。 嗯， 所以像我刚才提到的考试的那些打法里面，我一直在说打， 对， 没有在说 攻，对，没有说守和 考试和比赛又完全不一样、 嗯、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显得很害怕被打到，畏畏缩缩，你肯定打不出来自己的充沛的一击，然后考官肯定也会认为你的这个考试是不合格的。所以像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除非是为了比赛的特训， 嗯， 其他的情况下我们不会专门去练习怎么去躲和防。 防哦， 对， 主要还是练攻，最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是吗？ 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刚才听陈馆长跟大家介绍了这些，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剑道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吧、 嗯、 那我们再聊聊陈馆长，就是很好奇您这个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剑道的呢？ 我是从17岁刚刚上大学的时候， 嗯 啊，那个时候是十几年前了，十几年前可能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很多的练习剑道的道馆或者是学校的社团， 嗯， 但是很庆幸我是在北京大学剑道社开始的练习剑道，因为那个时候能有剑道社的大学就很少很少，在北京你可能就是用手能数得出来的那么几家， 嗯， 但是我很庆幸我赶上了，我可以从那里开始接触剑道。 嗯，那这个剑道来说，对您来说，您觉得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就当时大家很多人感兴趣归感兴趣，但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它足够吸引你的点，或者它一个足够最大的魅力点，让你去痴迷去爱上它。然后现在甚至您现在已经是专职的这个剑道馆长了，嗯。 嗯，其实我选择剑道和喜欢上剑道并且坚持练习它的原因不太一样。 嗯， 因为刚刚上大学的时候看着社团花里胡哨的都觉得很感兴趣， 是的， 而且走过剑道的那个展示的那个就是摆摊前面的时候、 嗯、是的，摆团大战的时候，是吗？ 有一个师姐她穿着道服， 嗯， 也没有说话，也没就是在那儿，就是可能只是走来走去，然后头发特别长、 嗯、 道服非常的好看， 嗯， 我觉得啊这个不错，哎、 啊、 这个 只是单纯的第一开始的单纯印象就是 好 帅好 看对 好看，嗯， 对，这个吸引了我，然后加入了以后慢慢的让我坚持练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剑道确实是我付出一分努力他就给我一分的反馈，这样的运动， 嗯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学的很多很多的运动都是啊，我练了很长时间，但是进步都不怎么大，甚至跟我一起练习的人都已经进到比较高级的阶段的时候，我还在练很基础的东西，因为做的不是很好。 嗯， 我上中学、小学的时候跑步啊这种的跳远成绩都特别的不好。 嗯， 啊，我一直以为我不是一个擅长运动的人，但是练剑道之后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挑人， 嗯， 所以我慢慢的就是我比别人多努力一点， 嗯， 就比别人多打得好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他吸引我不断努力不断的去练习进步的一个原因。 嗯 啊， 那这个您刚才说的是您喜欢上的剑道，那最后您愿意专职的去开一家剑道馆，然后当这个馆长。其实剑道在国内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运动，因为有很多人不了解不理解，那您能不能说为什么准备好全身心的去干这个工作了呢？ 其实我是属于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就是也是比较顺其自然的人，就是毕业以后我也不是立刻就决定要开剑道馆， 嗯， 而且一开始在巧合之下我开了剑道馆，也没有打算全职去做这个， 嗯， 但是慢慢的我感受到了就是教学生的乐趣，甭管是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们从零开始，然后一点一点的教他们，让他们变得会打剑道了，甚至有的通过了考级考段这样的成绩之后、 嗯嗯、 再到后来我们甚至可以一起组队去打比赛并肩作战，这种感觉 让我觉得非常好。 那这个我能冒昧的问您一下，您是几段吗？ 我是四段。 四段，那四段往上是不是特别难看？ 其实每一个段位都没有很容易，每一个段位都是需要有一个突破，你才会通过的。 那几段才可以去教小朋友去练剑道？去教别人练剑道？ 其实这个也没有一定之规，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几段才有这个资格去。但是目前来说，大部分的北京大部分的馆长或者是指导者都是四段以上。但是像我开道馆比较早些年，也没有那么多四段五段的老师。那个时候三段就也可以去开道馆教小朋友教大人都可以。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和陈馆长聊到这儿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听陈馆长聊了剑道，普及了剑道，跟大家讲述了剑道的魅力，然后我也见到了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啊。非常感谢陈馆长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走进剑道馆，然后自己去体验一下这种武术的魅力。非常感谢陈馆长，再见。 再见。 接下来呢是为大家带来的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